第七集。 孟昭收起手机，看向程韵说， 徐局让我马上过去一趟，小程，你叫俺兵哥一起去审吴为寒。 程韵立刻睁大了眼睛，面露难色。 哎，昭哥，你是不是忘了我还是个实习生，这种事儿我还不够资格吧，而且在审讯方面兵哥也不擅长。 兵哥不擅长审讯，你呢？啊，带了你这么久，特别是在审讯上教了你那么多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 长进当然是有，不过 程韵仍然犯怵。突然他计上心头，眼神发亮地看向了陆时琛。 要不陆顾问你也跟我一起去吧，到时候你就在监控室，如果我一直卡壳，你可以通过耳机提示我，行吗？ 程韵这话说完，陆时琛没什么反应。孟昭知道陆时琛的性子，八成要直接拒绝程韵。他刚想开口给程韵找个台阶下，没想到陆时琛嗯了一声。孟昭有些意外地看向了陆时琛，而陆时琛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。程韵倒是很高兴， 谢谢陆顾问。 那你保护好陆顾问的安全啊。 放心，赵哥，我的格斗成绩可是比兵哥高出两个小周的。 回到市局，孟昭快步上了楼，走到徐局办公室门前，屋里隐约传出交谈的声音。他抬手敲了敲门。 进来。 孟昭推开门，一进屋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男人。男人高大而瘦削，大约五六十岁的年纪，一头标志性的灰白色头发，面容与吴为寒隐隐相似。 这是吴嘉义。 虽然在报纸电视上见过几次吴嘉义，但每次也都只是大概瞄了一眼轮廓，并没有见过真人。在和吴嘉义对视的一瞬间，孟昭觉得有点奇怪，可是怪在哪儿呢？他却又说不出来。孟昭没来得及想清楚这种感觉到底从何而来时，坐在沙发上的徐局就朝他招了招手。 来，小孟。 徐局示意孟昭坐在自己对面，又向吴嘉义介绍道， 这就是我们刑侦支队的队长孟昭，这起案子呢也是他一手侦破的。小孟啊，这是吴嘉义吴董，我想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。孟警官，哈哈，你好啊。作为市局支队长并能侦破如此重大案件的警官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年轻啊，佩服啊。徐局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客气的话我也不多讲了。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都在为明潭市付出，我们这些做企业的都看在眼里，没有你们我们也活不好啊。都是分内职责，应该的。 相比对面两位其乐融融的长辈，孟昭显得面容冷峻。他看着徐局的态度有点来气，但又无法发作。至于吴嘉义，孟昭再一次仔细打量之后，那种奇怪的感觉越发的强烈了。 似乎有些面熟，好像很久之前在哪里见过这个人。 过了一会儿，孟昭终于无法忍受这虚伪奉承的氛围，他面对着吴嘉义开了口， 您这次过来肯定不是专程来夸我们的吧？ 吴嘉义也立刻收起脸上的笑容，点头说， 看来孟警官已经猜到我这次来的目的了。没错，我的确是为了吴伟涵的事情过来的。 孟昭不屑，他刚想开口劝这位老父亲放弃让警方寻思的希望，吴嘉义这时却缓缓站起身，朝着徐局和孟昭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说， 我替聂子的行为向市局向明潭市道歉。吴伟涵犯下了无可饶恕的罪行，我身为父亲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希望徐局和孟警官徇私枉法，只是觉得吴伟涵的事情给明潭市及诸位警官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我理应出面替他道歉。我也向二位承诺，如果接下来警方需要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调查。而且针对这件事的后续，我也已经做了安排，将尽我所能的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受害者，为这件事做好善后。 吴嘉义的这一番话言辞恳切，完全出乎孟昭的意料，但是孟昭却丝毫没被打动。他看着吴嘉义冷静地发问道， 按照吴董的意思，吴威涵所做的事情您之前完全不知情？ 徐局一言不发，端起茶杯瞅了一眼孟昭，而后又看向了吴嘉义。吴嘉义点了点头，叹息道， 唉，我这些年一直忙于事业，对吴伟涵我确实疏于管教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对他太纵容了，早知道他有这么危险的想法，当初真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出走创业。如果我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，他也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。我对不起那些小姑娘，对不起他们的父母啊。 徐局仍旧没有说话，孟昭思考了一会儿，他看了一眼徐局，继续对吴嘉义说， 据我所知，贵公子加害的好像不只是小姑娘，在贵公子控制的疗养院地下室里关着的还有一位年迈的老人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 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根据医院检测，这位老人被注射药物的时间少说也有十年，而那个时候吴威涵不过十几岁而已。这个老人是谁放进去的？他与吴威涵有什么仇怨？您当真不知道？ 对于这些事我确实不太了解啊。按照孟警官这样说，这件事确实奇怪，这个老人，这间地下室的建造到底是不是与我儿子有关，还希望孟警官一并调查清楚啊。吴伟涵犯下的罪行我们一定不会推脱，但如果是不相干的罪名，也希望孟警官能明察秋毫。 孟昭观察着吴嘉义说话时的神情， 一定。 吴嘉义又和徐局聊了几句，然后起身说， 那我就不多打扰二位了，我先告辞了。 吴嘉义走了之后，屋内只剩下徐局和孟昭两个人。 您怎么看？ 资本家的眼中永远只有利益。 您是说吴嘉义这次来道歉并非真心，只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商业形象帮自己撇清关系？ 你觉得呢？ 要说他对吴威涵的所作所为丝毫不知情基本上不可能，他到底有没有参与，依靠现有的证据并不容易做出判断，老人的事情不会那么简单，我会深究下去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犯罪者。 继续往下查，如果遇到困难我会尽量帮你解决，还有一定要小心行事，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莽撞。如果这件事真的牵扯到吴嘉义，背后的阻力只会更大。 嗯， 过两天要针对暗龙事件开一场直播发布会，你以专案组副组长的身份做发言人，现场会来几十家媒体，不仅明潭市本地的媒体会过来，一些全国范围的媒体也会过来，你提前准备一下，把目前的调查进度向公众公布，打消当前大家的疑虑。 好。 从徐局的办公室出来，孟昭正思考着吴嘉义刚刚说的那些话，迎面他就看到了程韵。 嗯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陆顾问呢？ 已经到饭点了，陆顾问说他就不上来了，在车里等你。 行，知道了。 孟昭说着快步下了楼，走到车边，孟昭打开车门坐进去说， 怎么样，吴威涵有没有透露什么？ 啊，吃饭时说吧。 行啊，想吃什么？附近有家油爆虾做得不错，去吗？ 嗯，你定吗？ 皮囊